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昨日講到感應篇第39節，忍作殘害。做呢種罪業，往往亦係因為累劫嘅惡習氣，不知不覺，有時雖然知道係唔應該做嘅，但係實際上佢仲係做作。從呢啲地方，我哋能觀察到惡習氣嘅嚴重。世間人喺喜慶嘅時候，一半造壽嘅時候，好多值得慶幸嘅節日，好多人殺生祭神，造作無量無邊罪孽，自己唔會覺知。呢啲事情我哋见得太多啦。佛喺经上讲得好清楚，自己喜庆之日应该答谢鬼神。答谢鬼神绝唔可以杀生祭祀。杀生祭祀讲老实话，善神善鬼都远离，不愿意承担这种罪过。你是为他而杀的，这种罪过他要承担，唯有一些恶神凶杀，他先毫无忌惮接受血食供养。人同鬼神都因此而堕落。人道做作恶业，来生堕地狱；鬼神做作罪业，来生亦堕地狱。咁系六道轮转啊！所以一切喜庆之日，绝对不可以杀生。这些回篇里面都讲到，它里头有一段讲得好好，文长平等为佛，正直为神，这两句话讲得好。佛在经典上讲，佛是平等心，菩萨是六道心，圆觉是因缘心，声闻是四谛心，心里面常存如是法，先能超越六道轮回。讲断无恩愧降福之理，我哋杀生祭拜神明，如果再杀生祭拜佛菩萨，确实有呢种事情， 我早年在台湾那时已经出家了，住在大溪，大溪有个香云寺，那时我们住在那间寺庙里头，附近的居民初一十五都拿猪头鸡鸭鱼肉来拜佛，来供养佛，你说这成什么体统呢？将佛菩萨当作神明来对待，用那些来祭拜鬼神、祭拜佛菩萨，这种是贿赂啊。对佛菩萨、对鬼神行贿赂，希望佛菩萨、鬼神会降福给他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由此可知，那些人对佛法一无所知，完全是迷信。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类似这一类的迷信一定不少。追究那些因素，我们学佛的弟子，特别是出家弟子，有责任，绝对不可以推卸。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教化众生的责任，未能对社会大众将佛法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还有那些人迷信，甚至我们再造作一切误导大众迷信的，那罪过就无量无边了。那可能就是古人所讲的地狱门前僧道多了。我们误导一切众生去搞迷信，那是大错特错的。甚至我们现在讲佛教是宗教，已经误导众生迷信了。我们现在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诲，和宗教扯不上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将佛教当作宗教对待，就是误导大众迷信，罪过已经就无量无边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写的那一段写得好啊，社会有很多人在佛菩萨、在鬼神那些地方许愿，自己有所希求去许愿，到还愿的时候就杀生祭祀，这种愿是恶愿。这里好啊，讲众德随心，你所求的愿真的你得到了，你想升官真的升官了，你想发财真的发财了。实际上不是佛菩萨满你的愿，鬼神满你的愿，不是的，是你命里头注定的。 同佛菩萨同鬼神根本就冇关系。但是你许的恶愿，你做的恶业，果报一定在后面，不在后生，就在来生。后生是讲我们这一生的晚年，你要遭这种恶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的。感应篇里面讲得太清楚了，你虽然讲得不多，汇篇的注解补充入去了，所以话是有圆满的理论，而是讲得太多了。这个事就是真实的证据，种善因得善果的证据，做恶因得恶报的证据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读这部书，看看以前那些业因果报，然后回过头来细心再观察我们现前社会，现代人的造作，看看现代人的果报，比书里头记载得更明显。我们怎能不信，怎能不认真去学习？我们同学提了两个问题，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件事情。现在的社会因为人口增加，所以很多国家地区都在这里讲求计划生育，节制生育，在美国亦是这样。所以美国现在的现象，白人人口几乎停止，没什么增加，黑人人口大量增加，黑人不节育，每个家庭四五个小朋友，五六个小朋友，很正常的。所以将来的美国是黑人天下，他们是民主制度选举，黑人多了当然会选黑人做总统，因果报应。黑人以前是非洲那些奴隶，将来奴隶做主人，白人主人要沦为奴隶了，业因果报。中国人口多，所以节育，只准生一个。印度人不讲求节育，可能没几耐之后，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， 中国嗰个民族自古以嚟重男轻女，就算家里有个男孩娇生惯养，你知道佢系嚟报恩定系嚟报怨嘅？佢系嚟讨债定系嚟还债嘅？所以而家社会问题，如果唔深明佛法，解决唔到。凭我哋自己嗰种观念、想法、睇法，我哋只睇到眼前，冇睇到后果。现前觉得呢种做法仲唔错，后来系咩结果唔知道，可能引起后患无穷。一般人嘅思考，往往只考虑到眼前，亦就系呢个时代。远远唔及古时候，中国古时候，特别是管理国家、管理政府的那些人士，他们所想的、所考虑到的都很长远。古时候做帝王，他所思考的千年万世，希望他的政权能永远巩固，子子孙孙绵延不绝。做个宰相，至少要想到50年之后、100年之后的影响。读书明理的人，就算没有做官，做个平民，他亦会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，亦会为历史的使命着想，所以想得很远。佛家讲善恶，讲得圆满，现前是善，后世不善，这种不是真善。现前虽然不善，后世好善，这种事值得做。现代人好少有这种智慧，所以善恶没能力辨别，很多在眼前似是而非的事情，往往自己做错了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眼光，原因在哪里？不读圣贤书之过。圣贤书是帮助我们长智慧，不读史书， 特别是中国历史。中国史书记载的是什么？就是记载善恶报应。一部二十五史讲的就是业因果报，增长我们的见识，令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。所以古人读书，它是重点教学，经学史学，一个是智慧学问，一个是见识。历史是一块镜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常读圣贤书，自然就可以避免好多过失。每一件过失，如果从佛的眼光来看，后患无穷的。咁系世间人唔会理解嘅。有同修同我讲，喺中国大陆寺院庵堂嗰啲系佛教道场地方，时时有人将小女孩抌弃咗，寺庙里头嘅人，佢系佛家，系慈悲为本，执到嗰啲小朋友啦，点好？嗰啲小朋友听讲有啲寺庙一年可以执十几二十个。各位要知道，而家有，从前亦有。半个世纪之前，我喺十几岁嘅时候，时时睇到城市里头有育婴堂，婴儿嘅育婴堂。咩叫育婴堂？都系人哋养嘅小朋友弃咗啦，遗弃咗唔要啦。抌咗嘅，佢哋执到喺嗰个地方养育佢哋，所以喺中国佛教道场应该要办育婴堂。我讲嘅系真话，好事啊！好好咁养育嗰啲婴儿，将佢哋养大成人。好好咁教导佢哋，由细用圣贤嘅教育教导佢，嗰啲人我哋好教，点解呀？冇人干涉。一般小朋友佢有父母做主，嗰啲小朋友我哋可以做得到主。唔使叫佢读一般学校，我哋育婴堂里头有自己嘅课程，有自己嘅老师，教佢伦常道德。因果报应，圣贤人所讲的心性的大道理，那些人将他培养出来，将来大过了两条路，一个他结婚，因为都是女仔，结婚之后 佢係賢妻良母，會為國家培養底下一代嘅好人才。如果出家，佢係社會嘅好老師，所以我哋必須要懂得因勢利導，要將呢件事情做好。呢件事情係無量功德啊！佛家常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何況你唔單止救佢，你仲要教佢養佢。我哋做呢種工作，即係話為國家、為社會、為佛法、為眾生培養人才，呢種就係行菩薩道啦。所以成個社會問題，總歸結就係教育問題。佛教係教育，佛教係社會教育，而且佛教係多元文化嘅社會教育。我哋明白啦，而家我哋亦選擇呢種行業，就要認真努力將佢學好，將佢做好，我哋先對得住佛菩薩，先對得住社會，我哋接受四眾同學嘅供養，先真正能上報四恩，下濟三苦。繼續佛菩薩嘅事業，完成佛菩薩遺留俾我哋嘅使命。好，而家時間到啦，我哋就講到呢度。